22:06:2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5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对，第一时段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这个名字呢叫做 Too Bad You Are So Beautiful， 太糟了，你是如此美丽，来自 Duran Duran， 看来是自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了。如果说他要但凡长得还稍微的算是普通人一般的话，也就有追求的戏了哈。但是看来 Duran就让这个 Simon Le Bon 啊，他们的主唱，唱的这个唱词里感觉是坏了，坏了，要坏要坏要坏，你长得也忒出色了，我可能追不上你啊。这就是来自 Duran Duran 的一首，怎么说呢？今天直播间有点冷，所以呢，我弄一首稍微快节奏的、稍微热烈一点的歌曲，然后呢，让直播间呢稍微的感觉是热烈一些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常年跟你们都介绍过了，只要外面一闷热，或者是夏季一来临，然后为了保证这个直播间、这个台里直播间的那个设备的这个散热，所以就是要冷。 嘿，你都知道，你还穿个制服短裤就来了？ 哎，我是可以的，啊、我下面是可以的。 你冷你自己知道哈。 对，我自己还是 OK 的。 冷暖自知。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61红啊、我们也在直播帖当中呢，抛出了今天晚上我们俩的德行啊。我呢也偷拍了他啊。 哦。 找了一张， 我 觉得是不是显瘦？很显瘦的照片啊！ 我正在整理那个盘呢，那时候。 对，怎么样？把二娃老妇的这个双下巴也给照没了吧？ 嗨，其实昨天也就是那么一闪现，我哪那么富态呀？我倒希望自己那么富态。现在您看，今天他都给我照瘪了，照把那瘪的那个刚一弄，我就变成大头爸爸了，已经。 所以说哈、你知道这个照相的角度还有光线哈、真的有非常微妙的变化。如果不看本人的话，其实在照片当中真是有太多太多欺骗的成分哈。 对对， 因为它不能完全还原真实的一面，包括现在视频也有很多美颜啊，各种这个其他的手段哈。但是声音这件事情在广播当中是没有办法经过任何的这个，不管是滤镜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混响啊，让你的音色更加变好啊，没有。 这个倒是确实， 对不起， 这确实 我们这里没有啊。 你比如说，在很多改变自己形象的歌手，他的声音一般来说改变不了。所以你看，麦杰他无论是多大的变化，你只要一听声儿，他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是麦杰啊。还有当年我记得我一直说的威猛的那个主唱 George Michael 啊，他生前也是他在那个唱威猛的时期是这样的，长发飘飘、浪漫的那种王子形象似的，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情歌王子形象。结果他自己单飞的时候是络腮胡子，胡子拉碴，然后非常硬朗，穿着皮夹，戴着蛤蟆镜。但是他声变不了啊！人家说你不叫威猛，你叫 George Michael 也行，无所谓。但是你声一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叫做标志性的声音哈，他的声音中的一些元素是别人不能复制的。 对， 但愿男左女右陪伴了你十多年之后，对于你而言，在夜里他也是相当的有独特的一种吸引力哈。就是不管多少年过去了啊，一想到晚上听广播， 就像男左女右 没跑啊。 好吧， 好的， 希望 下面呢，我带来一首很浪漫的歌曲。我觉得下雨天嘛哈。我们应该让自己的那种浪漫的、柔软的、温润的东西再放大一些。 看看这首歌有这些东西吗？ 假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像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 来自江雨晨带来的《浪漫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一档点歌节目？ 我觉得像这种配器啊，让我一下想到了九十年代的那种很多很多歌曲都是这样的，然后你说温润圆润这个感觉我倒没听，但是我确实听出了年轻，因为这种东西本身它就属于年轻的，就感觉真是往九十年代那时候大家都年轻，所以让我直接想到的就是年轻的那个时候。 对啊，我觉得在下雨天，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在外面户外做很多的事情，可能更多的就在家里。家里其实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独处啊，时间最久的时刻 啊。 在那一个时刻里呢，可能你可以变得加引号的幼稚一点，对不对？你可以变成你心中那个小少女 自己对着镜子自己 这个意思 扭一扭，对着镜子扭， 对，就是你对自己的这种年龄感呢可以自动的减一点 穿着以前那个小校服裙，然后在自己家里边卡哇伊呢，然后来回跑什么那种感觉， 很开心就是咯。今天是星期二哈，然后呢很多朋友也说刚刚冒着雨回家，在建国门一带还真的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雨啊， 反正它来得快去得快，今天肯定都是雷阵雨， 反正很多朋友的所在的地方都下雨了，确实夏天到了，雨季也到了，出门在外呢还是带把雨伞， 所以这一到夏天这个倒省了刷车钱的，动不动一场雨，动不动一场雨，可是我最近发现这雨啊有的时候挺不尽如人意的，下完了以后我发现上面都是泥点子，还得去刷车，我还以为雨是清洗工作大于它的那个带污工作。 哎，就你刚才叨了这一番话哈，就让我想起了那个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王王别跟着自己嘟囔 啊，我自己嘟囔了吗？ 就是你的这番话是和你自己讲，就是那种 跟所有开车的人讲， 人家才不 不，根本不知道， 人家才不等着下雨天洗车呢，人家自己该怎么洗怎么洗，才不像你说的，哎，现在你的开始雨是，哎，现在挺好，老下雨哈，可以不用洗车去了，哎，这下雨就把你的车给洗了。 对， 但是呢，你又强调这个雨好像里边的含泥度比较高哈， 不是那么好。 对，你这不就嘟囔吗？到最后你还得去洗车，前前后后叨叨叨叨叨叨，还是这些事情。 我根本不是嘟囔，我是顺着电波大声的跟大家说，这鱼可洗不得车呀。好，听一首歌曲， 歌曲 来自 Dua Lipa， 名字叫做 These Days。 我们的红人到了1561红，有没有感兴趣的？ So told her I had to go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O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these days. All our troubles we'll lay to rest and we'll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these days. No, to show for it now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he fire burns out calling me when I'm drunk remind me of what I've done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you're trying to move on reminiscing on those past days. I thought you didn't know with my last name, but that changed. And I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hink where you living at now. I heard you moved to Austin, got an apartment and settled down. And every once in a while, I start texting, write a paragraph, but then I delete the message. Think about you like a pastime. I could cry you a river, get you baptized. Or I wasn't ready to act right. Used to always think I'd get you back right. They say that things fall apart. We were gonna move to Brooklyn, you were gonna study art. Love is just a tool to remind us who we are, and that we are not alone when we're walking in the dark. I hope someday we'll sit down together and laugh with each other about these days we left. All our troubles will let us rest. We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we wish we could come back to these days 这些日子以来 These days 啊，看看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我这些日子我倒是很轻松啊，很清晰，可以说是可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一成不变。你呢？ 没采访你，根本就没采访你，自己又说起来了。 反正我就是顺着 these days 这个词， 应该说是五一假期之后哈，大家的生活可能比较如常啊。到了这个五月中旬了，接近这个五月的下半程了。如果说上半程的状态一般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期盼哈，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状态呢也有所改变。还有就是有一些美好的期待的事情即将发生了，即将发生了。 您只要不把那么就是紧迫的水逆期给带过来，都有好事发生。 哎呦我天哪，我今天真得跟你说个大事件。今天比水逆更，我觉得在星象史上哈需要被注意的一件事情。 您等会儿，是你呀、啊、是所有全体、 啊、所有人啊，天王星进入了金牛座。 还就是我听不懂，你猜我听懂了吗？ 你啊，你无法听懂啊。你不用管， 我只知道天王啊，SkyNet 那个、 这个、 那可能好像是 它和逆行呢还有一些不同哈、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我只是特别提醒金牛等啊这个固定宫的一些朋友，接下来的七年八年之中哈、啊、会有很多重大的改变。 这连 啊七八年呢，这 那当然了， 就跟我们其实我不是重灾区，起码 这不叫重灾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天体当中发生的一些大面积的变化，它其实都带来一些挑战啊、一些对你来说的是一些刺激。 你那意思就是全体都别跑，都在这里边七八年见。 有一些领跑的啊，有一些这个后面尾随的啊，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跟他来说波动比较小的。当然这些呢我觉得还是你若相信呢，他可能就真的会成为你潜意识里当中的一些对你的事情的判断呢、啊、等等。但是我还是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大事情的话，请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 赖韩立、 我早就料到了， 就是韩立说的这事。 没有，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挑战，就任何所有新的向你发出的邀约啊，或者是一些新的事情的到来，都不要产生抵触的心理啊，心中默默对自己讲，哼，我早就料到了。对吧？ 这是韩立说过的， 不是我说的。 起码我可以这么说， 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啊。 我早就听说了这事， 我只是比较关心啊，然后会搜索观看啊，这点可能是女优朋友们大概都会有这个小兴趣和小爱好哈。 你就快到那个准半专业了吧？你 不 可以参加 哪里 参加那种？我记得原来有一种选秀就专门谈、那个、 差太多了啊。我只能说是在这方面呢比较感兴趣啊，但是兴趣归兴趣，也只是说当一个搬运工啊，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 还是生活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也有万有引力，你怕什么？反正你也飞不出去，你就是说你也不会凭空的给甩出去，你还是在啊，你跟牛顿说去吧，我也不跟你说。 牛顿， 你忐忑奔波，从你的语气里听懂了不自然的迁就代表什么，前座的线索，人住的颤抖，也想揣摩如果开往他的门口，问你会怎么说。

情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5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其实在第10段的尾声就挑选出来了，咱们还是有听众啊，这个奋勇的来争抢这个红人的哈。 今天 虽然量很小，但是还是有的啊。 看来我们还是两个侧脸在合照的这个份上哈。 我又拉低了你的票房，可以了吗？ 不知道，今天反正我也让你照的够瘪的。 你昨天晚上富饶啊？ 我昨天晚上 那肉啊，这多丰富啊！ 185昨天啊，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啊？ 是，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红人小丧青啊，他的这个 小丧青， 我刚才看着这名字之后吧，我心里也是觉得，哎呀，这大半夜的，这好吗？ 人都也就已经不玩愤青了，现在都玩丧青了，都好。 92年的中年谋女。洗手账，好矫情，愿顺遂，望平安。 你看，92年一到， 房山的， 92年、02年、12年，这才 26岁， 26岁，对吧？ 年纪轻轻啊，当上了红人。 好， 希望你今天晚上好好的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哈，与大家互动着。那现在呢，也到了男左女右，我们说了，在这个4个时段当中哈。就是加作料加的最多的一个时段了啊， 他卖不出去嘛， 就像毛点熊他正在吃的这个羊肉串， 这个不太厚道了吧？ 哎呦，我的天！ 您知道今天我 吃素，今天 对，而且我不但吃素，我还吃了五啊，我过午不食来着，我到现在我也没吃呢呀，怪不得你给我照瘪了呢。 而且他这还是铁，就是那种大铁签子 那大串啊， 是那种电烤的大铁签子。 我跟你说， 好多年没吃过。 你这像素可以啊，你这像素让我看着那个 还有钣金呢。 对，你让我看着，我都能数出来上面有几粒孜然。这像素真挺可以的。 行啊，看会儿得了啊。男左女右说了，在晚上如果聊吃的话，有我们的原则的，都说谁了？蔬菜、 水果、 菌类， 要不然就来点粥，来点汤， 是，就这些了啊。好吧，该你了。自然羊肉串味儿的。 昨天你那么想让你姐姐韩美出来，我没让她出来。今儿我跟你说说你姐姐是怎么追上我弟弟的吧。啊，你姐姐怎么追上我弟弟叶虚的？大家都众所周知是韩美追的叶虚，对吧？那么我们也。很疑问啊，我当时我私下里我也就问过我兄弟，我说那个叶虚，你到底是我们都知道是韩美追你啊，但是你后来怎么就同意跟他就交往了，我就跟他结婚了，我们也很奇怪，因为我据我所知你一直是躲着他，一直是拒绝的，对吗？我说对啊，对啊。我说那你都挺到最后，你怎么就挺不住？我是挺不住啊。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什么？就说他被我又一次拒绝，我他说行，星夜的，你可别后悔啊！我告诉你，你过了这村，我就在下一村等着你。 这你说他躲得过吗？ 哎呀， 这就成梦魇了。你 确认过 是啊， 四个轴，太轴了这个人啊。 哎，这他最后你姐放出话了，姓叶的，你别后悔，过了这村我可在下一村等着你。 就是说你 多可怕那种、啊、 你弟弟无论跟谁他都给搅黄 了，必须娶了，必须娶。 看来是真爱哈，但是都说女追男隔层纱很容易哈。但是呢，如果真的没有感情基础的话，日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你看他是不是沙呀？你姐就得隔着那豆包布，那都是隔层纱。 不说他了啊！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这也是在第二时段当中，有很多朋友，哎呀，即便再困哈，也要忍着挺着把这听完了，才能进入梦乡 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么值得一听吗？马上 不啊！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的暖文章现在在其他的不管是微信公众号也好啊，其他的这个音频的地方全部都没有官方的落地 啊，没有了，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能听到 声听，只有这样听， 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可以听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个音频。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热心的听众哈，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会把这个文章放在上面，这一点呢是真的给我们重重的这个敲醒了警钟哈。但是也很无奈哈，有好多事情可能背后的故事也是一言难尽的，所以我们就珍惜在此时此刻能够共享暖文章的时刻吧。好吧，我今天晚上也和你分享一篇职场有关的暖文章。当然其实不光是职场，在生活里如果你是一个凡事都想得特别多的人，大方向是好的，但是如果事事都那么计较那么想的话会特别的累。所以我们来进入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别让想太多毁了你。前段时间表弟发微信说，哥，我想进一家大公司，你觉得怎么样呢？我问他，这家公司是不错，你开始投简历了吗？他说还没有，从事哪个岗位我还没有想清楚呢。我说你先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看看招聘的岗位有哪些，自己能匹配上的筛选出来，综合分析一下。表弟感谢过后，我之后呢表示接下来要好好的研究一番。一周之后表弟又来找我，开口第一句就是，听说他们面试很严格啊，而且要求也很高，就算可以入职，内部竞争也很激烈，这样你才会成长得更快啊。你已经投过简历了吗？他理直气壮地说，还没有，我还没研究透呢。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你就是想太多，你先去准备简历投过去再说呀。作为职场或者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司机，我经常收到一些私信，他们疑惑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开始。比如说，我想和你一样写出好文章，如何开始呢？我想追一个姑娘，但是我怕她不喜欢我。我想进入另一个行业，但如果我做不好该怎么办呢？对于这类问题，我只能回答先去做了再说。杨绛先生曾经回复一个青年学者的信，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读书太少而又想得太多。想得太多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实际上还没迈出第一步，脑子里已经想了成千上万种可能。这个时候脑子里的思绪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想太多会心存焦虑。曾经一个朋友跳槽到一家外企，刚去公司的时候顶头女上司非常照顾她，她对业务上手也快，也会看人眼色，和同事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有段时间，女上司突然整天板着脸，对她也是不咸不淡的。朋友觉得不对劲，她忐忑地从工作业绩查到工作态度，自己也没有什么疏漏啊，每天都在细细回想，到底哪里让上司失望了。那段时间她一直活在焦虑中，情绪很是低落，每天去上班压力都很大，工作效率自然也下降了不少。事后她才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女上司只是脸上做了个拉皮除皱的手术，医生叮嘱她不能多笑。这时候朋友才松了一口气。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上司的一句话便立即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朋友一句无心的玩笑就开始胡思乱想，觉得这段友情不牢固了。恋人的一个无端举动也会脑补出一场大戏，反复问自己，他到底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乱想除了让你越来越焦虑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有听友认为男友不爱她，只是因为男友接了一个电话，她觉得没有让她听，所以肯定有猫腻。或者是男友在微博评论下有一个姑娘点赞，她觉得这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猜忌、吃醋、生气，让她在感情中越来越抓狂。其实人越是闲得慌，就爱想太多。你把闲来的时间用来读书、工作、提升自己，就会轻松很多。想太多会牵制住你的计划。很多人说，等我财务自由了，我就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等我选到了一个最理想的店面，我就去开家小店。等我英语学好了，我就去国外旅行。而事实却是，你的财务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自由，你也可能一直找不到那个理想中的店面，你学英语的计划也一直在往后拖延。这些想太多的人总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纠结上，他们总是想等到一切条件都足够成熟时才开始去做。可人永远都没有万事就绪的时候，你想等到一个完美的开始，结果就是永远也开始不了。曾经带过一个活动执行小组，每位成员对活动都有很多想法，每次一开会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提出很多想法，但是极少有人乐于实践。其中有一个员工，他每次提到一个想法之前会参考很多成功的案例，想法通过后又能快速执行。后来这个小伙子在职场中发展最快。一个上市公司的 HR 说，他们给企业招人的时候更青睐那些行动力超强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他们善于把目前的想法实施起来。而实践也证明，那些在公司表现最好、最受猎头青睐的员工，往往不是一肚子想法的，而是执行力满分的。当你还在犹豫，当你还在纠结，当你还在期待一万个万事俱备的开始时，行动派们早就着手去做了。久而久之，你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你会发现，明明都在一个起点上，最后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想太多会错失良机。刚开始有想法做公众号的时候，我一直在纠结，万一没有时间打理怎么办？万一自己写的不被认可怎么办？还是等到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再说吧。结果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公众号还没有做起来。直到有一天，有个朋友说，你再不开始做，以后就不必做了，因为任何产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我们将事情无限期的拖延，更多的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开始了，竭尽所能之后，收获的是失败。所以为了避免失败，我们一再逃避。 但你想想，时间有限，机会有限，你不再抓住，机会就稍纵即逝。曾经看到一个笑话，有个衣衫褴褛的人每天跑到教堂去祈求上帝让自己中彩票，勤勤恳恳讲述自己过得有多惨。终于有一天，上帝怒了，朝他吼道：让你中大奖也可以，问题是你先买一张彩票啊。你想要吃桃子，你至少得先种棵树，对不对？与其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开始，如何开始，还不如挽起袖子先迈出第一步。你想要进大公司，那么先打开电脑写下一份简历。你想成为万人敬仰的小说家，那么先写下第一个字。你想要环游世界，那么就走出家门，去你力所能及的地方。你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就先成为那样的人。别等到老了那一天，才发现自己对未来曾有过无数的想法，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想法而已的阶段。这时候却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从头再来了。所以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执行力强的人吧。 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天。

能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5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叶谦。 照这架势，明天晚上我是不合影了啊！ 怎么着？ 1小时过去了，居然还是两位数。 你要照这样， 78条。 对，你要照这样对比，就是 明天晚上我一只眼睛我都不照了啊！ 乘一个二的话，今天也顶多也就156条。 怎么了，我们的红人小丧青儿？你怎么了？ 他开始赖你，聊不出人了，聊不出量，聊不出数来。 目前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30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是一部戏当中的 《The Good Fight》傲骨之战。 好嘞，我们再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啊？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哎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这里边拍的这个。那个平面呀还有什么都很漂亮啊，都是很棒的那种照片，我记得是。 好嘞，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啊、怎么也得满足120条这个、咱们小小的愿望吧啊。 估计得上160啊，差不多。 你说还得让我们不断的提示。 嗯， 哎呀，不照了不照，明天晚上绝对不照。 我就对这个吧，我觉得这个不能反映出什么来，聊得痛快。不在于话多， 是， 嗯，是吧？ 对， 贾斯汀比伯啊，他唱的歌不在于多，但是他长得俊俏啊，对吧？他唱的歌就算这是个再少，他一首是一首啊，对吧？这首歌叫做《Say Something》， 但是他跟他女朋友这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哎呀，头疼。 这女朋友再多，他分了呀， 就那一个，就那一个。 哦 Everyone knows all about my direction. And in my heart somewhere, I wanna go there. Still I don't go ther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Oh,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No, I can't help myself. No, no, no. Sometimes the greatest way to say something is to say nothing. 住的他，呲溜呲溜的在手里、 啊，这就是值在感情当中啊，真的是一物降一物啊。有的人呢，就是很容易两个人就契合度很高，也不需要这个一方和另一方之间要产生极强的这种磨合感哈。但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单相思也好，或者说像韩美那样啊，追人家。 追成功了， 死活的追呀、啊！ 成功了， 哎呦，无孔不入的追呀、啊！ 哎，老公孩子、 哎、追到了人家烦的程度了啊！就是握不住的沙，就是不如放下吧，对吧？ 握不住就得杀了，我跟你说。 握不住的沙是三点水、 哦、 那个沙哈。好吧，这首歌之后呢，时间到了23:12，刚刚的一席话呢，也是让一些听友们哈受不了了啊，蹭蹭蹭蹭 蹭蹭蹭来了哈。 再有两个月啊，这个节目就11年了。11年，原来呢，我们说是要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后来呢，就像是年龄大了以后，人总是对于自己的生日吧，既是盼望着到来，但同时也是觉得，更希望有自己的一种比较独特的过法。 食言，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也。 人都是变的，然后主意也都是变的。你比如说，我就一直想，最早我说孩子过百天，然后我要聚亲朋，我要所有的人什么的。后来我一想，干嘛呀？这不是给人家、他没人其实挺好的福报，你这么铺张浪费干什么？那我就其实老人们聚一起，对吧？就来一小桌就行。 家里人， 哎，这就是家里人，我就改变一个词。后来我又改变了。我说干嘛家里人就聚一起又酒又肉，我们能不能去吃一顿素啊？这都是在改变，你知道吧？ 而且今天呢刚好也是这个农历的四月初一哈， 对， 我们也倡导大家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哈、会有几天呢真的给自己的肠胃哈、做一下这个清理啊， 是 进行一个素食的这样的一个、 我再挺四十五分钟我就去，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对于不常吃素食的人来说，就是吃素食那一天对他而言，我老觉得我自己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中午吃的是健康的缤纷果蔬沙拉、晚上我又来个蔬菜沙拉、我还吃了鸡蛋羹、 尤其是最、最那种油醋汁的啊，还不是什么 没有，我要 蛋黄酱派的 千岛酱、 那还好点，千岛酱好歹还带点热量，也那种纯减肥的就要、 我就觉得我在吃草啊，我吃了很多草今天、 那个沙拉里多少得配点牛肉跟鸡蛋吧， 今天是吃素不能有 啊啊啊！ 鸡蛋中午有一点点啊，反正就是吃的感觉好像这一天就是像是错觉一般啊，我好像没有吃过饭， 你长此以往下去你就习惯这种了， 任何的事情都是21天是一个， 哎，21天之前你饿得打晃，你每天都觉得自己吃草没劲儿，21天以后你再吃什么油的过量的 你 就觉得会没劲儿啊， 但我确实感觉到在吃这个蔬菜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的负担很小啊，就比如你一大盘子蔬菜，如果是一大盘的肉的话你肯定吃不了那么快，也不可能就是给自己一种很有成就感，可是吃啊，当然也不乏一些能吃肉的朋友哈，但是你吃这个蔬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满满的一盘子很快就把它吃光了，因为你饿嘛，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就想把它吃光，吃光以后呢觉得其实还好了，就是虽然不像吃肉完之后那种香香的感觉哈。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能减肥吗？尤其是就是医生给一个人揣一袋子，用一塑料袋揣几根芹菜，然后揣兜里给一些就是稍微要就注意自己这个分量的人，他真的是减了。为什么呢？医生最后把秘密告诉你们，就是你这种急躁的心情和生气，就是因人吃不饱他会更耗卡路里，因为他一吃不饱他就生气，知道吧？他其实吃这个芹菜呢是没有多少卡路里，但是他主要耗出去卡路里是因为他嚼这芹菜气儿不打一出来。嘿，医生真有办法。好，再听一首歌吧。 不祝福， 嗯， 谁爱祝福谁祝福。 哎，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也是有原则性的。 不，他讲的是在 感情的一个阶段里哈，就是两个人已经分开了，或者说有过一段曾经中的一个纠葛哈。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我祝你幸福啊，我祝你过得越来越好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内心里呢，你还是希望自己过得更好，对不对？ 是，就是这 样。因为他跟你无关了，他好不好，其实那真实的一面你都不知道了， 对，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以前那个你姐第一个恋人，然后 别跟我提他， 来参加我弟跟你姐婚礼的时候，你姐就也是索要人的祝福嘛，你就不会祝福你姐一下吗？那个男的冷笑，我不祝，我只服，我这服你还真能找着个帅哥结婚啊。 所以我觉得陶晶莹呢也是一个十一月出生的女子哈，有时候可能不太就是黑白之间没有灰啊，没有这个过渡地带，我觉得也很直截了当嘛。就像我们说有时候分手拖泥带水的话，其实对彼此都是一种更深的伤害， 黑白分明的，怎么 事已至此啊，我就不祝福了，大家都各走各的路吧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啊，都有你自己的福报，要怎样就怎样吧。 啊、握不住的，真的就不祝福了啊！ 本姑娘就不予理睬，删除再见。好， 一副这个大仙的样子啊，就是自走自得的路了啊。 此时此刻，还真的是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大家。 突破200了？ 没有没有。啊，还是田放心的事儿 啊，要开始了是吧？ 田放心已经进入了金牛了。 嗨， 各位听众朋友，男左女右呢也达到了131条。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着接下来人生的5年啊，接下来的5年里要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想多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这段日子挺强烈的。哦，合着原来是天王星弄的。 想想5天以后要干什么是实际。 5天以后520啊。 对呀，啊，那是实际的啊。你想 想，是一个周日啊。 5年能干什么呢？真是说不好。 不，我的意思是指在职场规划上。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先心里有个数吧，对吧？ 可以。 你得根据一下自身的这个身体条件，还有你的这个职业的素。现在技能如何，啊， 那其实只是涉及了你职场的真正的生活规划而已，是， 就是， 其实你是主要去规划呀，规划自己的生活了。 我每天晚上面对着大家的留言啊，星星点点的留言，啊，还要让我们鼓动很久的留言啊，我在想这档节目到底还将走多少年啊。 它总有一个上坡，然后一个下坡，然后再缓回去一点，就像那个水流有一个缓弯，再往下走就是瀑布了，瀑布就是急流直下。 你知道就是晚间节目它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小优势，在于它基本上和白天节目的竞争比起来是非常弱的，对吗？ 对。 如果在白天节目中这个节目存续了快11年，可以说它不可能是一个稳定一直上升一直上升的，它一定有个波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像我说的嘛， 所以大家也就知道为什么早年间你有很多你喜欢的节目后来就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受到这个收听率的波动啊等等等等。而白天时光里大家也都知道兵家必争之地啊，有各种商业广告投放等等等等，可能都会在这个节目的内容啊各方面上要求更高。 所以早上， 当然了，我们晚上就不用了。 所以早上我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是打开收音机，我听早上的时候，那个精气神啊，是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它都是迎着朝阳的感觉，它全都是必须得，因为它的那种气质啊，才能带出来你说的后来那些商家的那些直接播出来的要让大家注意的气质，不像咱们晚间跟你铺平了弄稳了倒稳了，然后徐徐到来放点这种夜间的这种蓝， 大家都下班 了，蓝色的歌曲， 大家现在都很慵懒的状态， 对，你再放就是海参啊， 今天晚上 就没有 三文鱼罐头闹着玩呢， 再放都是水性十足的 三文鱼罐头，蒋欣小姐代言的， The Showman， 那这个男演员来自 YouTube， 我们听41秒，然后转身呢到今天的第40段，我们也再次欢迎一下小丧青啊，好好当你的红人。

越来越少啊、嗯、所以我就想，你知道在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就是1995年到1999年在北京上大学的4年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晚间的直播节目。我在校园里听到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晚间节目是到24点就截止的，然后之前的节目全部都是录播， 而且这个时代是没有其他的自媒体的，什么什么网络呀、啊、之类的，没有啊， 而且也不会有一档晚间节目是每天都陪伴，大家都是星期一是比如说浪漫情歌、嗯、星期二可能就是其他的校园民谣、星期三是零点约话， 到24点已经不错了、啊、那时候 就我们宿舍人都睡着了， 你看1点半还有节目听、啊、那简直 没有1点半了，就是24点的时候、啊、 对，所以现在都知道不熬夜了，咱们熬日啊！ 我就在想、 大白天熬过去。 那个时候听广播就真的是得把这个 Walkman 然后耳机塞到耳朵里，常常真的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所以那时候只要是音乐磁带或者是少有的啊 CD 的那个还算奢侈了，那时候 CD 有一个 Discman， 那个保有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因为没有更多的软件让你听到它那些东西，没有更多的，你只有一个硬件，你不能让那硬件一直空着吧，所以你就要不断的买那个内容。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如果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我在宿舍里然后也困得要命的时候还要跟主持人互动，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哈。所以为什么每天晚上有一个红人保证120条的够啊，这个呢就是说门面啊，就是别人白天时光里搂一眼咱们直播帖的时候会知道原来男左女右的人气还在啊，就是这么点小小的虚荣心啊，就这么回事啊。 没事没事，人家真是在听呢，据说哈、啊、好，来自 Sia 的歌曲，我歌曲的名字叫做 Footprint。 同时第40段呢也到了男左女右清汤寡水啊，更希望多多的给大家放歌，然后大家能够早点睡的朋友就早点睡，我们这些音乐呢更多的是陪伴上夜班啊，在路上驾驶的司机师傅，还有很多可能在伏案工作啊最后冲刺的朋友，大家都加油吧。 Down, Lord, no. 手怎么叫的呢？ 来自 Stopzy 还有 MNEK 他们俩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 Blind by Your Grace。 对，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音乐汉堡哈，这个上下两层呢，你看上下一三层是叶谦带来的歌曲哈。 对，我是两片面包， 我中间那块儿， 对， 那是来自王月心唱给自己宝宝的歌，叫唯一的歌。 对，起司生菜跟肉饼是他带来的。 总之呢，我觉得在这个第四时段哈，确实是散场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梦乡了。我特别想和浅度人生说一句哈，这是一位男听友。其实近一大段时间里，我都感觉到了你对这档节目的这个像保护亲人一样的那种姿态哈。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对他而言，时间都像是在打仗，只有晚上能够听着节目的那个时刻呢，他觉得心才会安静下来，去静心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时候会顿悟哈，人生真的是你付出的有多少，得到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 有时候你执着于坚持的一份事业，还不如你顺手做的一件事情价值来得更快。三十岁了，悟到了这些还不算晚吧？我觉得其实这只是你阶段性的一个顿悟， 对，以后还会有很多顿悟， 这绝对不是一个结果和结局啊。甚至说我觉得付出和回报之间要看你怎么来计算这件事情对你的重要性。 这个以后你会得出更细一点的结论，就是你不付出一定不太会有回报，你付出了不一定有回报，但是你不付出一定不会有回报。这是首先是就是说你不付出努力的话，没有天上掉馅饼，就算掉馅饼，那几晚上可能有人恶作剧从楼顶上给你诚心扔馅饼而已，就是这种啊。所以你不付出应该是没有回报的。 你现在所说的还不如你顺手做的一件事情价值来得更快。我觉得这件顺手做的事情它只是你这段时间偶遇的，或者说比较幸运的有这样的一个昙花一现的东西， 对， 它不是你的常态。其实我们最终能够获得极大快乐和稳定感的一些幸运和幸福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常态里的，对吗？ 你这个抱着什么心去做的这事，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啊就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痴心啊，痴心不改的去，我为了这个我付出了多大的，我付出了小半生的精，但其实呢你最后发现这就是你的一种愚痴，因为你回报的并不如你预想的那样，所以你就你就在这之前你能悟出这个来已经很可贵了，是吧？ 就是抱着每一天都在成长学习，真正找到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 对，还有那个有害心，就是有那种嗔恨心，你看人家所得就好像自己有所失， 心态不平衡， 心态不好，就自己有所得的时候就感觉别人有所失，他高兴得不得了，或者是看着别人有所得就觉得自己就是失了，就没捡着，就算是丢东西似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你的害心太重啊。 对，你得有自己的一个定力哈， 对， 就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事情能够持之以恒，保持你的热度和热情，什么事情只是你偶尔为之，好像是给自己一个小奖励一般的喜悦，但是它不足以支撑你全部人生的喜悦。 就算你就是真得到成功了，但是你一直抱着那种非常 侥幸的心理， 对，非常侥幸或者非常那种不，我姑且说为就是不正常心态的话，不是很合理的心态的话。 哎，你吃板筋吗？ 不吃啊，塞牙。那 我 你怎么？哎，你大深夜的，你忽然你跟我来这套？ 不是因为就你说的毛点熊，他那个今天晚上亮相的那个孜然，好多人就是为了看孜然特意起来了。哎呀，这个肉很饱满呐、 啊！ 小丧青也说了哈， 我来看孜然，看辣椒面来了。 不是有句话说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哈，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两顿。 放轻松，就算没得着成功、你也可以坦然处之，就是泰然处之，因为你轻松，你觉得你没之前你也没抱那么大的急切心态，所以 你说人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有人就说家庭幸福就是最大成功，有人就说事业成功就是最大成功、 no。 你觉着呢？ 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 那很难，真的非常难。 所以成功 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干出来的。 对，剩下其他的成功都是点状的啊。 真正的成功是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辈 子。顶多就是大规格按自己方式已经很幸运了，不可能每一步都按自己那么理想的状态。 许佳莹的歌曲记得带走， 哎， 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对，有一个姑娘唱着唱着急了，你看每次的我听这种歌都是感觉这姑娘越唱越急越唱越急，哇，这必须把这话用这热烈的东西给你表白， 这叫推向高潮。 对对，前方高能嘛， 这属于情绪，它有一个彻底的一个哈， 嗯， 爆发出来， 越发的高能啊。 此时此刻5月15号星期二的晚上已经到了23:54， 谢谢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也接近尾声了。 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红人小丧青啊，让我们的评论量达到了165条。 我说今天跟我就预计的是一样的，我说应该能达到160以上， 反正是超过昨儿158了啊。 对， 但是和我与沉默在一起的，当然了，沉默是一周才来一次嘛， 嗯， 对吧？ 对啊， 咱这四天加起来量还是很大的 啊。那次也是啊，那次我也是弄了一个一周才来一次的假象啊，因为那时候我隔了三五天才来，好像因为正好加上那个五一， 场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哎，对，然后一下也起来了。 所以啊，这个有时候吧， 不容易得到的，它总会让人心里面心生更多的珍念啊，珍贵的那种念头，然后会更加的珍惜。 对， 所以不要对你觉得特别容易得到的事情就不去好好的呵护，这就是最容易让我们想到就是亲情这一块。你每天在微信中可能跟很多朋友聊天，和很多朋友互动，工作上的也好啊，这个情感交流方面也好，但是你会和你的父母交流多少呢？对吧？ 是啊， 有许多朋友可能都做不到每天跟爸妈聊一句，都是爸妈主动跟你说话。 但是爸妈其实跟你说的呀，和你想要聊的不在一个，基本上啊，年轻人都会感觉到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嘛，所以你想把他的频道调过来，或者他想把他的那个频道灌输给你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互相抵制浪费时间的。你必须找着一个问题的点，然后展开跟他同一频道的那个能交流上，这是最理想的。最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代人都是这样， 其实父母也没有想和你大面积的交流哈。 他不是，他是 到点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不是点，它是面，它是散的，然后开始的这么聊的，想起这个就跟你聊这个，想起那个就跟你聊这个， 那 你一定要你们一定要 跟上节奏啊， 对，跟上呢，或者把自己的节奏灌输给他，让他跟上节奏，或者就是他如果父母有一方个性实在太强，那就基本上都是 用表情包， 对，各自在各自的频道上了。好。今天是最后一首歌曲，我来放出来。这首歌叫做《Let You Down》啊，不是，这首歌叫做《Location》。 到底叫什么 ？Location，Location。 OK， 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顺心。晚安。 晚安。 Take advantage, don't leave my heart damaged. I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you plan it. Oh, so won't you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s. I don'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off of some tweet, so let's get personal. I got a lot of cool spots that we can go. Tell me what's the move, and I got you. I'm only acting like it.